我为出这口气。另外一方面，我景辉大哥，你是清楚的，咱们绿林人得同舟共济，对不对呢？我现在拔得好，过得不宽裕，要枪没枪，要马没马，要钱没钱，我就得想点卖唠了。他张作霖现在满肥呀，呵，学习双田洋行，砸了兴隆殿，夺了官银，他这买卖做得多漂亮，他发了大财了。那么他吃肉，我就不许喝点汤吗？我开列的这三个条件不算过分的，我哪怕就算管他借的呢，他也得开面。大哥，烦劳您回去告诉他，我开列的三个条件并不高，不算苛求，张作霖不答应，我就爽票。还有一天时间啊，我求您回去把话给我带到。张景惠气得满脸通红，好嘞，兄弟，我就说一句话，你可是清真贵教的人呢，我是汉民，我只听说清真贵教，清而不浊谓之清，真而不假谓之真。我你做这种事儿太不仗义了啊！好，我把你的原话给你捎回去。就这样，张景惠赌着气，骑着马，领着人回到赵家庙。等对张作霖把这话一说，就炸了庙了。哎呦，大伙把枪拽出来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白费唾沫，对这种人不能讲人情啊，就得以武力对付。经过大家的商议，用什么武力，怎么打，研究了个周密的计划。张作霖说，这么办，三个条件我答应了，枪马银子给他送去，先把他安定住，人回来我再端他。向昭子果然上了当了。哎，张作霖就求张景惠，哎，把这三件东西全送去了。向昭子一过数还有点后悔呢，哎呀，早知这样我多要点好了，100支枪，100匹马，10000两银子，在这衣裳加个行，翻上一倍去，他张作霖也得答应啊。哎，将来有机会再说吧。他真就把这娘俩给放了。就在这娘俩被放的第二天晚上，张作霖率领田小凤、张景惠、吉金村、砍朝喜、海宽等人分兵四路，是学习拔道豪。事情的经过咱不必细说，向昭子手下才100来人，架得住这帮人打吗？而且向昭子最不利的，不得人心，手下俩炮手南朝北裹，跟他离心离德呀，在关键的时候人家投靠了张作霖，把他给卖了。就这样，向昭的死在乱弹之下，拔道豪被平了，张作霖出来这口气。这段书啊，在一切都从简了，您知道有这么事就得了。南朝北裹领着人要投靠张作霖，最后张作霖说，别去，我赵家庙地方不大， 你们弟兄呢，领着剩下的弟兄还在八道壕，属于赵家庙保险队的一个分队。时日咱是一家人，你们所需的东西由赵家庙供给，以防有了事儿啊，咱们在一块是死的，分开是活的，咱们可以相互支援。大伙一听，对，南朝北国领着人就仍驻扎在八道壕。张作霖一家人团聚，大家又祝贺一番。在吃酒祝贺之时，张作霖想起青龙魂龙，又掉了眼泪了。这是他们不死，团团围坐多好啊，这哥俩为我死的太惨了。不过张作霖只是掉的眼泪，别的话没谈。过了两天，张作霖开始送客，那么请来那些人老在这待着，人吃马喂得多少钱呢？第一波走的张景惠，张作霖把他送到村子口了。张景惠还说呢，兄弟，往后有用哥哥之处，尽管打个招呼，哥哥二话没有，多谢老兄，我这就感恩不尽了。这波走了，吉金从砍朝喜领着人回到辽阳高坨子。张作霖不放心呢，说你们背着冯林葛来给我帮忙，万一你们回去姓冯的刁难你怎么办？嗨，放心兄弟，他不刁难是他的便宜，刁难拉着队伍马上我们到赵家庙来，还不伺候了。他们也走了，田小凤不走。张作霖苦劝呐，妹子走吧，偏庄台那么一大摊事儿呢，你不在家怎么能行呢？现在我这没事了，你有什么不放心的？田小凤一肚子话难于启齿啊，眼含痛泪告诉张作霖千万要保住身体。其实张作霖明白他那心里是怎么想的，但呢也不便挑明。后来田小凤领着田大丫头领着人马走了，海宽领着人回到红罗涧。这块又剩下赵家庙的人，张作霖这才得知青马坎一兵一卒都没派来，心说毛病就出在杜立三身上。好，姓杜的，你等着我的，将来咱有笔账算。可这些事儿都没了，就无事可说了。不，张作霖心里另有打算，陪着娘妻子孩子乐乐呵呵过了三天，张作霖回到赵家庙，把所有的事情安排给胡老嘎。老嘎就问我，老嘎子你要干嘛去？我有点事儿。您还记得不，我马跳柳河沟有兄妹二人把我救了，人家对我天高地厚之恩，我也得抽身去看看人家，不是，要不从人情上也交代不过去。对对对对，老大的，我就赞成你这手，这插不过节不能拉。我看那兄妹也够苦的，实在不行你劝劝，让他们搬到赵家庙来得了，跟咱们一合伙有多好。是，我也有那个意思，我去看看，家里事交给您了啊，几天我就回来。哎，好了。其实是那么回事吗？张作霖说了一半真的一半假的，他下定决心要单身赶奔新民府除掉王凤平，给青龙魂龙死去的33位弟兄报仇。张作霖心说，我红嘴白牙对天盟誓了，我说话不兑现我算他妈什么人，我就入虎穴进龙潭， 我也得把王凤平的脑袋给剁下来，不然的话我睡不好觉啊。这话对谁他也没讲。张若昀临行之时带了三支枪，两支德国插梭大肚盒子枪，另外又带了一支左轮护身，单人独骑赶奔柳河沟。等到柳河沟找到原处一看呢，张作霖傻眼了，那个院墙被人扒了，那几间破土坯房也倒了，提鼻子一闻好像被烧过的味道，再往院里一瞅，盆也摔了个稀碎，不见人影呀。张作霖心说，事隔几天这怎么回事儿？莫非他兄妹搬家了不成吗？不能啊，即使他搬家也应当跟我打个招呼，而且看这个现场不像是搬走了。哎呀，难道说他们兄妹为了救我被官府察觉把他们抓起来了？张作霖一想到这儿，头比磨盘都大，心中好一阵难过，牵着马围着院又转了几圈，青山寂寂，周围一片明静，一点声息都没有。越想这兄妹二人是越贪事儿，张作霖心如火烧啊，一想我更得去新民府了，顺便探听探听这事儿。就这样张作霖一个人又进了新民府。等着骑马一到大街上，心里的很不是滋味，回首往事，就这趟街我在牛车上站着，前头吹着丧门号，我是狮子皮红插着招子，好悬没把脑袋混丢了。曾几何时我又回来了，恐怕谁也想象不到啊。又想起青龙魂龙来，心里更不是滋味。张作霖把帽子往下压了压，尽量把脸挡上，他心里头有数，先找八班大都头罗翠，罗翠在哪住，胡老嘎详细的跟他讲过。等进了如意胡同门牌三号，看看是这门前还有两棵树，远远张作霖把马带住了，把马拴好，把衣服上的尘土掸了掸，迈步上了台阶，啪啪啪啪啪啪，开门了，有人吗？罗翠正在家呢，一直他也没上班呢，吓得上吐下泻，闭上眼睛就做噩梦，心说这事儿我说不清道不明啊，要被官府查知，我跟张作霖他们有勾搭连环的事情，娘哎，我就得被抄了家呀。哎呀，看来这碗饭我也吃不长了，过两天我请长假，我溜吧我呀。那么在家没事他干什么呢？收拾收拾院子，磨蹭磨蹭。他正在前院收拾呢，听着有人砸他们家门，他做梦也没想的是张作霖呢。哎来了，到这把门开开了，您了我呀，他倒吸了一口冷气，好像没趴下。张作霖反手把门关上，罗班头一向可好，多谢你对我的照顾，我来看看你。 我的祖宗呢？你怎么还敢来呀？这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城市就是人溜达的，我怎么不能来？哎呀，你的胆儿也太大了！你等等。罗翠先开开门，把张作霖那匹马牵到后院去，往左右看看，索性胡同里一个人都没有，他才放点心。二次把门关好，把张作霖让进他的书房。 请坐，请坐，请坐。张爷，您从哪儿来？ 从家来啊。 我您真有闲心呢，怎么跑这儿来溜达来了？ 方才我说了，上这儿溜达有什么不可的？一方面我挺想你，我来看看；另一方面我想打听打听。 啊，你打听什么？ 现在新民府对我这个事儿是怎么看的？ 张爷， 慢说，新民府奉天省为你的事儿都开了过了，自古以来有几个劫法场的，官军死伤了二三百呀。王凤平要不是认识人，饼子就丢了。现在王凤平像疯了一样发誓要把你抓住。 哦， 这是必然的。那我再问问你，新境抓起来什么人没有？ 哪一天不抓人呢？ 其中有没有姓卢的？男的叫卢子云，女人叫卢玉春，他们是柳河沟的人，被关在这儿没？ 哎呀，我多日子不上班了，我不知道啊。老实说，都把我吓出病来了。自从发生那事儿之后，我一直卧病在家，我请了假了。 这一说你不清楚， 不知道，估计没有吧。他们有的时候到我家里串门来，没提这件事儿。 嗯，麻烦麻烦你给我扫问扫问啊，我感恩不尽。 好说好说。张爷，您什么时候走？ 我这次没什么事，我打算不走，在你家住两天。 不是，我的娘！ 吓得罗翠扑通给张作霖跪下了。 我的爷爷，我不是烦您呐，我家可不太平，官面的人经常来，一下把您堵到这儿，对您对我都不好。张爷，您不就是打听这点事吗？我马上就去问去，咱俩约会个地点，我好给您个确实的答复。 不，你家就挺好，我觉得哪儿都不保险，就你家保险，我是不走的了。罗翠一听，可他妈倒了霉了，惹惹不起，搬搬不出去，我是做了什么孽呢？我呀， 好好，张爷，你要愿意在这住，那我也欢迎。不过出了事儿，您可别埋怨我。 罗翠，别跟我装傻，出事儿不出事儿全在你身上。你要有意出卖我，当然就能出事儿。你要想保护我，就不能出事儿，对不对？ 喂，张爷，我怎么敢呢？我这人讲义气，交朋友交得底，吓死我也不敢出卖张爷。 那就好。你家都有什么人呢？ 老弟、老妈、媳妇儿、仨孩子，丈母娘也在我这住呢，还有小姨子都在这儿。 对不起，请他们到我这屋来，我见一见。 这位有这必要 去？ 张作霖不得不加防范，逼着他 把这老少九口全集中到一起了。张作霖一乐，各位啊，对不起，我办点事儿， 办完就走。 可人心隔肚皮，做事两不知，我挺担心，怕发生意外。因此在我在你们家的时候，你们不要随便行动啊。